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七道彩光几乎在同一时间冲天而起，以苍辉学院队长的武魂为中心，瞬间凝聚成了一道庞大的七彩光柱，将那阵型中的七个人完全笼罩在内。顿时场上只剩下了那绚丽而庞大的光彩，苍辉学院战队的七名队员同时失去了踪影。 啊，怎么回事？这难道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 不，应该不是。在我的记忆中，大陆上还没有人能够完成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不过这虽然不是，但也应该是一种融合技能的使用。就算不是真正的武魂融合技，威力也必定比他们自身实力相加要强大得多。这一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真是让我大开眼界啊。现在的年轻人比我们当初确实要强得多了。 作为大陆第一辅助魂师，他对武魂的认知很清楚，这种宝石类武魂他还专门研究过。其实七宝琉璃塔就是宝石类武魂的一种升华，只是升华的方向变成了辅助而已。宁风致现在虽然无法肯定为什么会有类似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的能力出现，但他也隐约猜到这应该是苍辉学院那七名队员自身的武魂达到了一定的契合度，再通过他们得到魂环以后的特定魂技勉强结合在一起发动的一种团体战力。而在这个时候，明眼人都看出了苍辉学院这七个人的修炼路线，这个情况也令不少人大跌眼镜，因为苍辉学院的七名队员竟然全部都是控制系魂师，一战队七控制，这在历届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还是第一次出现。七彩光芒汇聚而成的光柱瞬间扩散，眨眼间已经弥漫全场，各种宝光从中迸发而出，那绚丽的光芒看上去没有任何攻击力，但观众们却已经被其完全吸引，目眩神迷的感觉令不少普通人为之迷惘。 哇，我从未见过如此绚丽的光芒， 太震撼了，真没想到苍辉学院竟然实力这么强。 史莱克学院战队的七个人依旧没有动，因为唐三不让他们动，但他们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除了唐三以外，其他的六个人此时全部都闭上了双眼，阵型也发生了改变，竟像是模仿对手。除了唐三以外的六个人围成了一圈，而唐三就在阵型的中央位置。眼看着那七彩光芒已经向这边蔓延过来， 史莱克学院的傻瓜们，你们应该感到荣幸，因为你们是第一个品尝我们七修罗幻境的对手，你们将在自身的痛苦中消亡，再见吧。 七彩光芒瞬间放大，刹那间将整个擂台完全笼罩，迷离的光彩充满了奇异的氛围。史莱克学院七人已经完全被笼罩在内，或者说是吞噬其中，全场观众鸦雀无声，贵宾席上的解说更是一个字也说不出来。在比赛开始之前，谁会想到这种情况的发生呢？就连旁边的四台比赛此时也都已经停了下来，那庞大的七彩光柱实在过于绚丽，不只是这些参赛的学员，就连观战的各位学院的老师此时也是惊得合不拢嘴，这真的是学院之间的比赛吗？哪怕是武魂殿的全大陆魂师排位赛，似乎也不过如此吧。形势逆转，七彩光柱似乎成为了一个标志，成为了苍辉学院崛起的标志。虽然比赛结果还没有出现，但那庞大的魂力波动令所有魂师对这场比赛的看法已经发生了转变。什么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这是在传说中才会存在的强大魂技，也是宁风致会说自己从未见过的重要原因。戴沐白和朱竹清两人用出的武魂融合技已经足以在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中扭转乾坤，大师弗兰德和柳二龙的三位一体武魂融合技令他们名扬天下，而如果真的是七个人施展的武魂融合技，那会是怎样的一种增幅？ 哪怕是七宝琉璃宗宗主宁风致全力发动七宝琉璃塔的效果也将远不如此。如果那真的是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那么这全大陆高级魂师学院精英大赛也没有再进行下去的必要了。别说是各个学院的参赛队伍，就算出战的是一些老牌魂师也没有胜利的可能。除非是由三名以上封号斗罗组成的队伍，否则谁敢说能战胜那传说中才存在的神迹呢？参赛学院观战台上，弗兰德和柳二龙都已经站了起来。柳二龙还好一些，弗兰德却焦急地要冲上比赛台，大师用力地抓着弗兰德的手臂。 弗兰德，你冷静点。 冷静个屁！你没看到那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吗？这东西可不是好控制的，难道你想让小三他们死吗？大不了放弃比赛，我们先上台把他们救下来再说。 弗兰德，你当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是什么？要是随便七个人就能施展出来，那还能叫神迹吗？苍辉学院那七个学员虽然不错，但还远远不足以施展这种魂技。他们所用的不过是七位一体融合技而已。真亏得苍辉学院能够找到七个武魂契合度这么高的学院。 啊，七位一体融合技，那不是一样的吗？ 弗兰德，无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无知而不自知。七位一体融合技与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天差地远，一个是借助各自的魂技配合发动的融合技能，一个是武魂完全融合在一起升华的神技，那能一样吗？ 那小三他们能不能挡得住？ 虽然七位一体融合技远远无法和七位一体武魂融合技相比，但也能够将七个人的力量联合在一起发动出全方位攻击。虽然看上去是七对七，但只要控制得当，甚至会令小三他们每个人产生出七对一的感觉。正常情况下，以现在他们出场这几个人的实力和配合，很难挡得住。 结果还不是一样？你又不是不知道，小三他们和苍辉学院本来就有矛盾，要是让那些苍辉学院的小子占到便宜，会轻易放过小三和慕白他们吗？ 弗老大，你还看不出来吗？要是有危险，小刚只会比你更着急，他可是把小三当成儿子看待的。可你看他现在的表情，他分明就是在耍你。 你快给我说实话，小三他们究竟会不会有事？ 掐着他脖子让他怎么说呀？没轻没重的，要是把他掐坏了，我可跟你拼命。 要是其他的七位一体融合技，小三他们能否抵挡，就要看他们能爆发出多强的战斗力了。但苍辉学院这七个人还不行。弗兰德，你没看出他们的修炼方向吗？ 当然看出来了，都是控制系魂师，这和他们行不行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正因为他们是控制系魂师，我才说他们不行。你既然看出了他们走的是控制路线，就没看出他们是拿什么来控制的吗？ 你是说，可小三他们真的顶得住吗？ 你要相信专业。 行，知道你是魂师界专业的象征了，要是小怪物们出事，我就找你要人。 中心擂台上的情况此时谁也看不见，能够看到的就只有那绚丽的七彩光柱而已。此时除了唐三以外，史莱克学院战队的其他六个人依旧紧闭着双眼。唐三静静地站在原地，对手的声音不断从四面八方传来。 你们太天真了，以为闭着眼睛就能阻挡我们七修罗幻境吗？为了这一天，我们已经等得太久太久，承受你们内心最龌龊的世界吧。虐心的感觉会让你们格外痛苦，直到发疯为止，这就是你们侮辱我们的代价。放心，我们会手下留情的，会留你们一条命。 天真的应该是你们才对，你们以为这简单的幻境就能够困住我们吗？ 和十年的第七魂技梦魇相比，你们这七位一体融合技还差得很远。 这七位一体融合技看上去虽然绚丽恢宏，此时各种幻境也已经开始在众人心底产生，但和当初狙杀唐三的十年相比，他们这幻境魂技却太过于注重于形技，在本质上就要差很多了。七彩光芒剧烈地颤抖了一下，就连史莱克学院众人心底的幻境也都模糊了几分。显然唐三的话给予了对手充分的打击。 你十年老师在什么地方？ 你们是他的学生吧？想要找他吗？我不会给你们机会的。放心，我们会手下留情的，会留你们一条命，所以你们还见不到的。 时间差不多了，唐三的身体突然动了起来，身形在彩光中腾起，一连六脚同时踢出。他这六脚并不是攻击敌人，而是分别点在了身边的伙伴的背部。六个人的身体同时朝着六个方向跌飞而出，又同时喷出了一口鲜血。而身在空中的唐三双眼已经变成了一片紫金色，长达尺余的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分别从七个方向闪过。惨叫声几乎同时响起，唐三的身体从空中落下时，他一掌轻拍在自己胸口，顿时一缕血丝顺着嘴角处流淌而下。彩光收敛，周围的一切重新变得清晰起来，那庞大的七彩光柱就那么凭空消失了。原本擂台上的14个人，此时竟然只有一个人是站立着的，那个人就是唐三。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